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眼看着那体积在快速缩小的金红色火凤凰，竟然就要突破漩涡的阻挡，魔魂大白鲨之王双手虚幻般的闪动，那灰蓝色的漩涡顿时就重新增强。再次报名之中，恐怖的能量波动四散纷飞，凤凰穿云机也终于被化解开来。而就在这时，魔魂大白鲨之王的背后却出现了一个黑色的虚幻身影。那黑色身影一共有七个，每一个都发出了一道月牙般的黑色光斩，悄无声息，甚至没有任何能量波动，同时切割向魔魂大白鲨之王的腰间。那正是朱竹清出手了，实战能力丰富的他，这一次攻击选择的时机可谓是妙到毫巅，正好是魔魂大白鲨之王挡住马红俊攻击之后，护体魂力稍微放松的一刻。敏攻系魂师最强的能力就是偷袭，这一下武魂真身状态下的全力攻击，在穿透力上，朱竹清展现出的破坏力甚至比马红俊还要强。第五魂技幽冥相连，加上第三魂技幽冥斩，七斩合一，威力极其恐怖。与此同时，戴沐白也已经去而复返，全身上下每一根金色的毛发上都爆发出刺目的金光，庞大的身体在空中接连变换几次身形，浓重的金光交叉在空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沙字，印向了魔魂大白鲨之王的身体。这是戴沐白的第六魂技白虎破灭沙，也是他目前为止攻击力最为强横的一个魂技。拥有武魂融合技的戴沐白与朱竹清配合上极为默契，再加上之前与马红俊的衔接，根本就没有给魔魂大白鲨之王任何喘息的机会。而侧面位置，奥斯卡也已然到位，同样是一个白虎破灭杀。尽管没有戴沐白的武魂真身增幅，又只能复制 80% 的魂力，但奥斯卡这次的攻击却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他的复制头骨幻化出的复制体从另一侧也同样爆发出了攻击，封死了魔魂大白鲨两侧可以闪避的位置。一时间令魔魂大白鲨之王面对同时而来的四个方向的攻击。黝黑的昊天锤从天而降，唐三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半空之中。昊天锤在魂力的全力催动下，带着沉重的力量从天而降，与此同时，白色的光芒已经从唐三身上爆发出来，笼罩了自己，也笼罩住了自己的三个伙伴和魔魂大白鲨之王，那正是杀神领域。哪怕是没有第三进化技能修罗地狱在，杀神领域毕竟也是领域类的能力，削弱敌人增幅己方，一瞬间就令四人的合击威力再次提升了一个台阶。四个人五个方向的攻击，宁荣荣背后的全力辅助，这次合击完全可以相当于是史莱克七怪的必杀一击。如果不是唐三的蓝炎黄技能被限制了，这一击的威力将更加恐怖。不过就算是眼前这样，哪怕是一名封号斗罗在此也难以抵挡。 哼， 唐三等四人同时感觉到自己的心跳仿佛随着魔魂大白鲨之王的怒哼声颤动了一下。魔魂大白鲨做出了一个很特殊的动作，左脚脚尖点地，右脚上提，贴在左小腿上，同时双手环抱在自己胸前，整个人的身体急速旋转起来。他那长可及地的长发宛如瀑布一般被甩了起来，如同鞭子一般抽向众人。先前挡住马红俊攻击的漩涡此时由他本体来进行释放，而且魔魂大白鲨之王身上还释放出了一层灰蓝色的光彩，周围的一切都陷入了一片灰蓝色世界之中。窒息的感觉袭向了众人，每个人的身体都不再稳定，轻微地晃动起来，原本全力以赴的攻击顿时在这不稳定的浮动中有些走形，然后才与魔魂大白鲨本体的旋转碰撞在一起，宛如雨打芭蕉一般的爆鸣声骤然绽放开来，一声轻笑从战场的中心处响起，魔魂大白鲨之王的身体骤然膨胀开来，竟然在一瞬间转换成了本体，将原本唐三四人围拢的密集攻击圈子强行扩大，强横的能量与唐三撞击在一起，更是令唐三的身体直飞到高空之中。 化身本体的魔魂大白鲨之王实力大增，巨大的尾巴一甩抽向戴沐白和奥斯卡，那恐怖的气势宛如山崩地裂一般。而从背后攻击的朱竹清则碰上了魔魂大白鲨之王如同利剑一般的牙齿，在恐怖的攻击力下被逼迫的飞速后退。关键时刻奥斯卡做出了最正确的反应，复制体的他直接迎上了魔魂大白鲨之王抽来的尾巴，他自己和戴沐白则飞速后退。砰的一声，奥斯卡的复制体已经化为一阵青烟消失不见，而他和戴沐白的身体也在鲨尾的余威下翻滚而出，直到数十米外才重新站稳身体，两人的嘴角处都流出了一丝鲜血。魔魂大白鲨之王并没有去追击他们，鲨尾再次拍出，但这一次是拍击在地面上，一声爆响，沙滩被拍出了一个深深的大坑，而他的身体则借此而上，直追空中的唐三。同时一圈奇异的能量波动从他头部爆发而出，化为一圈圈灰蓝色的光环笼罩天际。刹那间，唐三只觉得自己的精神力被极大程度地限制在脑海之中，竟然无法外放。在没有精神力定位的情况下，他的瞬间转移自然也用不出来了。这魔魂大白鲨之王的智慧绝不逊色于人类，他就是要逼迫唐三和自己硬拼。面对魔魂大白鲨之王庞大的身体，唐三并未惊慌，淡淡的金光浮现在身体表面。当魔魂大白鲨之王与他的身体碰撞在一起时，他清晰地看到魔魂大白鲨之王眼中流露出一丝愕然之色，紧接着他眼中的愤怒似乎更加浓重了。灰蓝色的光影收缩，半空之中魔魂大白鲨之王在唐三的身体处于无敌金身状态中被轰飞之后重新化身为人类。他双手向身下虚按而去，空气中发出了一声滚雷般的爆鸣，竟推动着他的身体再次向空中腾起。与此同时，一道道灰蓝色的光芒在他身体周围凝聚成型，那是宛如牙齿状的数十道灰蓝色光芒，虽然是能量形态，但却宛如实体一般直接朝着唐三有层次的攒射而去。魔鲨之牙，魔魂大白鲨的最强技能之一。当魔魂大白鲨之王爆发出这一击之后，他的身体再也不受控制地朝着地面落下。从他起伏不定的胸前就能看出，先前那一连串的碰撞对他自身的消耗也相当恐怖。毕竟同时承受史莱克六怪围攻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里是陆地并不是大海，对于魔魂大白鲨之王来说，他的实力本身就受到了一定的制约。他破开围攻追击唐三这个过程已经用出了全力，唐三发现自己身体周围的空间仿佛凝固了，空气就像是沸腾了一般，令他的身体迟滞，哪怕是杀神领域和蓝银领域也无法破开这层封锁。而那魔鲨之牙也不是一次性的攻击，而是有层次感的追击而上，完全在魔魂大白鲨之王的控制之下。显然他已经猜到了唐三的无敌金身是有次数限制的，就要以此方法来引诱唐三将剩余的无敌金身能力用掉，最终还是要死在他的魔鲨之牙下。这相当于是封号斗罗全力一击的恐怖攻击已经将唐三逼到了绝境。 如果还有蓝银皇七大魂技的存在，哪怕是面对这样的攻击，我也绝对有信心自保，可受到限制的我却没有这样的力量，难道我就要这样死在那十万年魂兽手中吗？ 哥！ 脑海深处，小五的灵魂不安地悸动着，想要冲出来与唐三并肩战斗。尽管曾经受到过小五的警告，可唐三又怎么会将小五释放出来呢？他绝不愿意看到小五受到任何损伤。在这危机的时刻，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唐三额头处的黄金三叉戟突然绽放出璀璨夺目的光彩，一个雕刻着复杂纹路极其绚丽的巨大三叉戟虚影浮现在唐三的背后，金光荡漾，化为一圈夺目的光环绽放开来。那拥有恐怖攻击力的魔鲨之牙在这圈金光的覆盖下竟然如同冰雪一般消融了。刹那间，在场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威严，而唐三就是这威严气息的核心。 戴沐白和朱竹清已经开始的武魂融合技被硬生生打断，飞身而起准备救援的马红俊也被那威严的气息强行按回了地面，而之前还一脸怒容的魔魂大白鲨之王突然呆滞了，脚踏实地的瞬间，他竟然就那么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眼中的怒火已经完全被虔诚的光芒所替代。眼前这一幕是那样的震撼，所有人的呼吸仿佛都要停止了一般，而作为当事人的唐三却是一脸的茫然，他并没有感受到那股威严的气息，只是身体周围的压力突然消失，扭曲沸腾的空气也重新恢复了正常。金光收敛，唐三背后的三叉戟虚影悄然消失，就像是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似的，额头上的三叉戟烙印也恢复了原本的样子。此时此刻，哪怕是环形海都已经静了下来。跪倒在地的不只是魔魂大白鲨之王，在海神山顶上，海神斗罗波塞西也同样跪倒在神殿之中，两行泪水顺着脸庞流淌而下，口中在呢喃着什么。唐三落地，六怪聚拢在一起，其他五人看着唐三的目光都像是在看着怪物一般，而唐三却依旧是心中茫然，不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事。这时候魔魂大白鲨之王却开口了，他的神色显得极其激动，朝着唐三就叩拜下来。 我错了，尊敬的海神大人，我不应该违背您的旨意，请您原谅我的亵渎，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原来是这样，魔魂大白鲨之王并不是叩拜我，而是在拜我额头上的黄金三叉戟烙印。不过怎么说，危机也已经度过了，看样子魔魂大白鲨之王是不敢再向我发动攻击了。 唐三的大脑此时已经清明过来，心中仿佛抓住了什么，可他现在又不敢确定。说完那些话，魔魂大白鲨向周围看了看，再看看天空，发现并没有什么异样，这才松了口气。他四处看的样子竟像是做贼一般，看得史莱克六怪都有种想笑的感觉。这还是刚才险些干掉唐三的十万年魂兽吗？怎么像是一个做错了事情的小姑娘？拍拍胸口，长出口气，魔魂大白鲨之王从地上站了起来，看着唐三，刚刚消失的杀气重新绽放。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